又到星期五晚的敏感时刻，大家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有 Kitty， 还有我摩莉。你们好 Hello, Kitty。 是星期五晚呢，我们都会请到你阿力 Eric 跟我们讲下剧啊，讲下电影的。那我们请 Eric 出来先。Hello。 Hello, 大家好。 Hello。 Kitty 好，敏大人好。 好，你好啊。今天我们是不是又是经历嘢啊， 还是爱情嘢啊？ 我们今天讲一套 亲爱情 嘢。什么爱情梗系有啦，因为冇啫。我哋今日讲一个亲情动作片。 吓， 系嗱，冇谂咩啊？ 系咯，我就系心谂爱情动作片成日听啫， 亲情 都有动作片， 超美喎真系。 亲情动作片， 你记住要三观正啊。 嗱呢套咧，其实敏大人都知噶啦，我同佢讨论过呢套 系咩？我都睇过呢套亲情动作片。 系啊，咁咧呢套咧就 我唔知佢边套。 你知嘅，2019年嘅，咁咧就系一套越南电影，戏名咧， 我记得。 路权妈妈 哦，路权妈妈 系啊， 系啊， 就唔系路权娃娃喎。 系我头先听到路权娃娃， 系啊，妈妈阿妈妈有一对路权，即系唔系平时教唔掂个仔打仔嗰只。 我有睇啊，我有睇啊， 你有睇啊？ 系 啊，系。 越南片我真系好少听到。 系啊，系啊。 有一次我识到个越南嘅朋友，我都系靠讲呢一套片啊，大家先打开咗呢个话题。哎呀，你都识嗰个女明星啊？那個女明星很紅的，在越南，是啊，在越南，一姐咁樣的， 唔止㗎，佢都係荷里活影星之一嚟㗎。 哦， 我哋講下導演先。導演咧就係黎文傑啦。咁咧就係喺越南出生嘅一個美國導演。 係。 咁佢出生冇幾耐咧，就全家去移民咗去美國㗎啦。咁就讀電影出身嘅。 係。 咁咧女主角咧就係吳青雲。 嗯。 咁咧佢就喺越南就好紅啦，一姐啦。咁而且咧佢曾經演出過《星戰》第八集。 嗯，哦，系 咁咧，就系啊，一出场就壮烈牺牲嗰个咧， 哦， 冇对白，靠表情，好壮烈， 系 咁啊，都系演技派咁样咯。 嗯， 咁呢套路权妈妈咧，咁咧就香港就冇正式上画嘅，即系冇喺戏院上。咁但系而家好彩啦，喺个 N 站嗰度睇得到。 哦， 咁再一睇到咧，咁之前我睇过之后都大力推荐俾阿敏大人。 嗯。 咁所以今次不如推薦俾所有觀眾啦、聽眾啦咁啦。OK， 咁呢套戲雖然我哋香港就冇上過嚇，但係呢個電影《路權媽媽》嘅票房非常之勁。 係， 佢喺越南咧，而家咧都仲係全越南票房最高嘅電影。 嗯， 啊，仲要打低當年嘅《復仇者聯盟三》。 哇！ 不過又唔奇嘅，因為你知啦，越南睇《復仇者聯盟三》喎，係咪有啲？奇怪啲咧，咁即係無論點都好啦，佢全球咧就收咗900万美元嘅票房嘅。我哋驟耳聽咧900万 少啊，人哋有拍套戲啊，但係好多都係越南嗰邊啊嘛，啲錢啊， 但 係 你要記住喺越南使喎，900万美元，我覺得佢嘅成本可能都唔使30万或者50万美元。 哇！ 即係我覺得啫，我冇去計過嘅，因為佢冇公布。好啦，咁啊，古仔咧，其實咧就唔係好複雜嘅啫，即係因為親情。 我講，我可唔可以用一句説話講完啊？ 可以。 越南版嘅 Taken， 不過係女人嘅。 係啦，救心96小時嘅越南女主版。 哦， 即係你個女俾人哋 救心咗啊！ 係啦，跟住你就係去深入苦穴咁樣去救佢。 近乎一樣嘅。係。咁但係又佢又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救心即係 Taken 咧。佢就冇乜牽涉到好多警察喺裏面嘅，即係全靠男主角一個人咧，就即係砌到入去最後嗰個陣地嗰度嘅啫。咁呢個咧就始終係越南電影咧，咁就佢都要帶翻即係警察會幫民眾家，警察會救你個女家咁。咁所以有少少分別啦。咁可能都係呢個民情上面有少少唔同嘅，都合理嘅，我覺得。好啦，咁呢套戲呢其實咁都雖然係叫做好似即勤啦，咁但係其實有少少唔同，背景上有啲唔同嘅。咁佢點樣咁講呢，就咩女主角呢，我哋海芳喺度叫做啊，咁女主角啦。咁其實呢佢個背景好得意，原來佢係一個越南拳武術家庭出世。咁、其實我諗咗好啦，咩叫越南拳 呢，係咪即係南拳媽媽啊，佢係。 咁又 唔关事， 佢系越南拳妈妈， 越拳妈妈 系啦，佢系越南拳妈妈， 越南拳馆 系 啊，即系 佢爸爸係教越南拳嘅，咁、我諗到好耐都唔知咩越南 咩叫越南，佢我諗越南咧，佢對當地嘅martial arts 嘅 咁上下啦，即係譬如泰國我哋叫泰拳啦，泰南或者叫泰南拳啦，咁但係越南拳我真係我就見識淺薄，我真係未見過嘅，咁就 你都唔識嘅，我都唔敢話識啦。 咁你喺套戲度見到佢打有冇啲咩特色咧？覺得 佢特色勁啊，真係好勁嘅，但係 好狠嘅。佢似巴西柔術定係似啲咩咧？ 乜都唔似嘅， 摔角咁樣咧，乜都唔似。 有少少似，有少少似泰國片嘅。 係、我覺得似泰拳多啲。 係啊，即係 Tony Jaa， 但佢又冇嗰種 快， 冇嗰種同你硬碰硬嗰種感覺。 哦， 佢、都係要靠走位啊，靠即係自由搏擊咁上下嘅嘢。係、咁佢總之佢個背景係咁啦，即係佢冇解釋啫。咁、咧，但係咧就呢、奇怪啦，呢個主角真的非常之厉害，他为了一个黑帮小混混和他相爱、所以就甘心和家族反面，而且离家出走，即是同个小混混黑帮，即是这些是调转来做的嘛。我们通常很少说，就算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都不是小混混啦， 咁 所以呢他真 的他咪即是这个 天若有情， 是这么上下啦。算唔算咧？天若有情，但佢天若有情系边个？唔系打功夫噶嘛？ 哦，系 咁啊，系喎。 咁啊，嗱， 佢就小混混啫，阿刘。 但系佢中间好多嘢系冇乜讲嘅，即系譬如小混混对同佢最后发生咩事咧，冇讲到啦。咁净系咧离家出走之后咧，为咗要生存咧，生活落去咧，佢就去咗胡子明市嗰度咧，就当巴女，即系酒吧嗰啲陪酒女郎吓。咁即系声色犬马咁样啦。 咁大分别嘅。 系咯， 明明打拳打打去调酒， 咁啊仲要咩咧？ 私奔，谂住嗱，先系打拳，跟住即系 私奔， 跟住就罗密欧与朱丽叶，跟住失败咗， 系啊，跟住就做巴女， 跟住变咗灭晒干啊，又 花女啊，变咗茶花女， 茶花女， 跟住茶花女仲要同个客人搞埋，真系有咗个 B B 吓，咁嗰个小混混咧？ 系，嗰种人唔知去边噶，因为喺戏里边佢特登讲到咧，连即系佢系完全有人问过佢呢个系边个嘅，即系个 B B 个爸爸系边个，个女主角都唔讲嘅。 系，佢唔知啊。 咁可能特登嘅，即系编剧，即系导演编剧嗰阵，可能特登系唔讲嘅。系，咁咧就说，即系佢好快啫嘛，讲两个镜头，说一声咧就讲到佢喺乡下咧就匿埋乡下嗰度就生咗个女。咁咧而且要靠自己一個啦，因為佢又離家出走噶啦嘛，小混混又唔見咗啦，咁咧就變咗係靠佢自己咧就養大個女，阿女叫阿梅啊，真係唔係阿星爺 食咗飯未？ 咁咧，咁佢有咩做咧？咁佢就係識打拳嘅啫嘛，咁所以佢平時咧就去當呢個收債人，明唔明？收債人知唔知係咩？即係收數佬啊，係啦係啦，咁但係佢就叫收債人啦，好聽啲。咁咧，因為佢係收債人咧，就平時啲村民咧就歧視佢啦，兩母女啦，而且佢抱咗阿爸噶嘛，就見唔到個女，即系见唔到个父亲喺边度，咁咧又歧视又白眼啦，有阵时仲有啲霸凌嗰个细路女啦，咁但系呢两母女咧都咬紧牙关，咪坚持咗过去。好啦，咁有一日咧就喺街市嗰度咧就有少争执之后咧，即系两母女争执之后咧，咁女咧就自己行开咗啦，咁就俾一个人口贩子就睇中咗，就拐走咗。而且系揸船走，因为你知道越南好多河仔噶嘛，咁佢哋揸船咁就走咗。咁啊，女主角就周围去揾佢女啦。咁啊，当然啦，沿途一定会有黑帮出嚟咧拦咗佢嘅。咁所以咧，由嗰一刻开始咧，由揾女开始咧，就打咁就打。咁啊，即系打到好犀利嘅，喺车度又打啦，喺地下又打啦，喺水度又打啦，喺即系艇度都打嘅。咁都算系即系女主角都系几唔锡身噶啦，即系好多嘢都睇到系即系亲自落去做嘅。咁一路去， 你系讲打啊嘛，系咪？ 系啊，打啊， 系亲自落去做， 亲自去打。 哦， 咁啊，咁咁一路追到去由乡下追到去胡志明市啦。咁但系即系都揾唔到佢来。咁咧佢就谂下，不如翻去以前嗰间酒吧嗰度啦。以前佢有个跟佢嘅姊妹咁样。咁佢走咗之後，姊妹就升級佢做大姐大㗎啦嘛。咁啊諗住揾呢個大姐大幫幫手，睇下可唔可以揾到拐咗佢個女嘅黑幫啦。咁大姐大又唔肯啦，我唔會牽涉呢啲嘢㗎啦，我而家仲要揾食啊咁樣。咁啊好慘啦，呢個阿媽好慘先。咁啊最後冇辦法，走投無路就唯有去報警啦。咁啊走去報警咧，就有一個警官叫阿梁嘅。咁咧就最近都一直追蹤緊咧，原來咧呢排咧好多喺胡志明或者鄉下地方咧，都發生好多個兒童嘅拐案， 好多拐子佬。 系拐子路，咁好多细路报失踪嘅。咁咧就背后咧，原来系牵涉一个儿童器官嘅勾当。 哦，拐咗去就系去贩卖啲 贩卖儿童器官，哇，几恐怖先呢件事。咁咧就阿女主角知道之后咧，咁啊， 咁你觉得边个恐怖啲啊 ？Taken， 佢系卖佢哋去卖人啊？定系 呢个好呢个恐怖啲细路女嚟嘅啫嘛？呢个系几岁啫？ 系啊， 佢连反抗嘅能力都冇。 一劏咗你就冇 啦。 系啊，而且佢哋唔系还债嗰啲。 嗯。 佢哋真系我哋 都唔知咩事咁啊！嗬，冇咗神。 Organ harvest， 即系成日当你一只羊咁样咁样噶，咁啊真系好好惨啊！如果真系俾佢捉走咗，就真系好惨噶啦。咁所以咧，佢就拼命去揾佢女啊，咁亦都去靠住佢、這个喺以前喺胡志明市里边嘅运啊，即系佢运族噶嘛，以前，即系算系黑道啦，半个黑道啦。咁咧佢就去揾，咁啊終於就揾到一啲線索，就揾到囚禁嗰班細路嘅一個地方。 嗯。 咁點知咧，嗰個大魔王咧就太好打啦，咁啊第一次打唔贏佢。 嗯。 咁咧就幾乎俾佢打翻死添。咁好彩咧就嗰個警察阿梁咧就將呢個海方即係女主角咧就救翻。 係。 咁啊兩個人咧傾咗一陣之後就決定警民合作，就一齊去賭博啊黑幫。因為淨係得阿女主角咧聽到。運嗰啲細路仔嗰架火車嘅編號嘅啫，嚇、 嗯、 咁、啊，但佢又唔肯講，佢又自己唔肯講，我要去咁， 哦， 嚇、嗯，即係女主角啊嘛， 我覺得最後女主角會同咗個警察阿梁一齊 嘅，啊冇嘅，冇發生， 啊係啊， 冇發生呢件事， 因為呢、這、一個，我覺得咁樣嘅，即係如果東方嘅女人咧，真係梗係覺得，唉，都係要有個依靠噶嘛， 係咯， 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女主角未必咯，因為佢好細個時候，佢已經去咗佢我記得係佢屋企人喺越南嘅，但係佢個爸爸媽媽用一個方法咧，將呢一位女主角咧送咗去歐洲一個國家，咁有個領養定係寄養嘅家庭啊，咁所以佢係後屘咧就佢係西化咗之後，然後先再翻去，咁所以佢好強嘅，佢唔使依偎一個男人嘅， 係啦係啦，因為導演係同時間都係個編劇啦，咁可能佢哋傾過咗之後，最後用呢個方法， 咁我靠自己咁啊。 系啊，其实都通顺嘅，即系我觉得其实佢都自己一个人咁样凑大个女都咁多年咯，系嘛，咁亦都唔怕啦。咁其实佢最美丽嘅甜品系咩呢？就系本来霸凌佢个女嗰班细路仔咧，知道 佢阿妈咁劲， 系啦，就开始崇拜咗个细路女啦。咁我觉得几过瘾嘅呢样嘢，系啊，即系仲要请即系以前系虾佢咁虾虾白白咁虾个细路女，咁而家调翻转啦，阿梅好耶咁样。咁呢個係即係睇落去個甜品咪係幾靚，咁同埋成套戲咧就非常之明快嘅節奏，即係嗰啲打鬥咧係好爽嘅，雖然係少少慢，即係一般嚟講東方嘅動作片都係中意咁樣嘅，咁而且咧係基本上冇乜廁所位嘅，即係你唔好諗住打完一段咯，可以唞一唞啊，上個廁所啊，咁基本上翻嚟已經打完第二段。即系佢都冇乜拖拖拉拉，咁而且咧就点样讲啊？即系嗰、那个佢嗰个剪接都算系几畅顺嘅，即系我都同阿敏大研究过，佢中间有一段剪接咧，其实好鬼过瘾，咁亦都系非常之唔错嘅。当然佢嘅班底好多都系美国嘅帮手啦，咁亦都习惯咗呢个节奏啊，咁所以睇落去咧系好爽嘅。咁虽然咧结局。即大橋大家都知係 Taken 啦，咁結局大家都一定係知道 救得翻啦，係啊， 係啦，咁啊始終都係親子動作片啊嘛，咁所以咧就我哋唔好理呢兩個即已經知道嘅結局先，咁但係即係睇落去夠爽啊，算啦， 係 嘛，咁同埋咧佢都叫即佢唔係點樣講，佢唔會用即雖然嗰啲黑幫咧唔係個都好打嘅。即係佢又唔係東方式或者香港式，連嗰啲咧流羅咧都可以打好多分鐘，佢又冇嘅 流羅都打好多分鐘， 係 個個都好似學個武術咁係嘛？突然間 流羅就唔得嘅，啲流羅就兩嘢就瞓低㗎啦。咁但係咧就好處就係咧冇乜，即係唔會開槍，唔會亂開槍咯。即係你睇美國片係你其實基本上要俾嗰啲子彈咧嘈到你可以瞓著。 係咁呢度就睇越南拳嘅主要 係啦，睇完就係越南拳係咩嚟嘅 ？OK， 係咯，因為我 見佢嗰個片長就唔係好長嘅，98分鐘，咁所以我諗就係你講到，即係可能佢剪得比較緊湊啦，冇乜多餘嘅嘢，咁所以一路落去就係幾順暢嘅。 係啊，咁尤其是呢套算係越南近期一套一個指標性嘅電影咯，即係佢走入去世界市場，因為之前有一套我都未揾到點樣睇，有一套叫三太 嚇，又講咩噶？三太 越南片嚟嘅，三太就係講同一個13、14歲嘅女仔嫁咗俾一個有錢人嘅做三太咯。 哎呀，我聽過呢個之前喺 嗰，但我未揾到啊，啲評論未出現啊，咁所以咧我未揾到。 要等一等。 有一套咧就係台灣上嘅叫做《古曼童》。就係類似我哋嗰啲以前香港嗰啲 鬼仔。 系啦，嗰啲咁上下嘅嘢啦，咁亦都睇到好多網上嘅評論，真係話好勁、好正嘅咁樣。咁我都深信咧，最近越南嘅電影咧，都係殺出咗一條血路啦。我會覺得。咁 係題材方面定係邊一方面比較出色咧？ 題材唔算太新，題材其實佢都係走緊泰國電影嗰條路，先係嗰啲動作片啦或者鬼片啦，入咗個世界市場先，跟住嚟緊應該會有啲愛情片嘅，咁我睇有冇啲魔幻少少嘅愛情片。 但係 Eric， 我想問咧， 佢都唔得純愛情㗎啦， 呢套電影啦，你就話女主角阿梅咧，即係就哇，真係全部都 阿梅係個女， 係阿女主角咧就好落手落腳落去打。你就咁睇嘅时候，你觉得佢系真系原本已经识武术啦，定系真系特登去学，即系所以有少少生硬嗰啲咧？ 嗱，佢系咪真系识武术咧？就睇唔到嘅，但系佢剪接应该系剪到佢好叻嘅，即系睇得到嘅。咁唔多唔少咧，动作片咧，你一定要识啲噶啦，即系基本嘅一定要有嘅，即系你咁你踢只脚都要。似啦，一腳起就跌，咁好難幫到你，剪接都救唔到你嘅。咁但係當然佢唔係嗰種你睇落去唔係嗰種好纖瘦纖弱嘅一種類型， 即係有力嘅，每一拳都 佢係啊係啊係啊，佢揸個拳頭嗰陣都睇到好多力量喺裏邊，因為有時佢會揸住對方嗰個衣領啊咁，你都睇到佢即係 有練習過， 都係啦，即係可能即係佢始終都。有少少底掛，我諗我估計，咁變咗佢嘅耍出嚟嗰啲筋嗰啲嘢咧，其實都幾好嘅。咁其實比較特殊咧，係佢個對手。佢嘅對手我唔記得個背景啊，但係睇落去咧，好似係玩摔角嘅。都係女仔嚟，即係大魔王都係個女性嚟嘅。係啊，咁但係咧就好似係摔角手嚟嘅，即係好似阿 Rock 咁樣。由摔角手轉行就轉咗去拍電影。哇！嗰個好～劲嘅啲肌肉， 大只仔嘅都系， 系啊，我觉得打落去会痛嘅只手。 咁今日阿李亚力就介绍咗呢套越南嘅电影，叫做《 路 拳妈 妈》。 系啊，咁我哋有时间嘅话都翻去留意一下啦，睇下系咪真系拳拳到肉啦。今日 thank you 晒李亚力， 唔 该晒，拜拜。 拜拜。 谁所爱从未太像，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笨得像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别相信 有童话故事早太迟，或是你执意人望高处，谁人亦探索宇宙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其中一个成员是今日宣誓就任的警务处副处长刘志伟，他將會領導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本身是廣東省委領導的鄭雁雄擔任中央駐港國安公署處長，中聯辦警務聯絡部部長李光洲擔任其中一個副處長。57歲的鄭雁雄曾經就烏坎村村民發生土地維權事件說，村民表達訴求有好的初衷，但用錯方法，有境外勢力更加推波助瀾，導致已經平息的事件再趨嚴重。網上曾經流傳片段，他在一次內部會議上形容境外媒體信得過，母豬都會上樹，批評村民找境外傳媒出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社交網站說，香港特區今日正式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履職盡責，肩負重任，捍衛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保護全國人民利益。林鄭月娥形容這個既是光榮的任務，亦都是極大的挑戰。林鄭月娥又說，很高興並肩作戰的都是有愛國情操、工作熱誠和政治擔當的成員。對於劉志偉以警務處副處長職級被任命為警務處國家安全部門的負責人，林鄭月娥說，由一位女性警官擔任首位國安處負責人，令人感到特別興奮。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7月1日在銅鑼灣東角道被警方以涉嫌阻差辦公拘捕，他被捕時受傷，在瑪麗醫院留醫之後，今日拒保獲釋。尹兆堅批評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警方更肆無忌憚、無理粗暴地濫捕，說當日擺設合法街站，其後有警員警告記者涉嫌非法集結，他用揚聲器問警員會否搞清楚，但警員將揚聲器沒收，將他按在地上。有警員曾經向他的眼睛噴胡椒噴霧，又不斷將他的手臂向後咬，雙手鎖上索帶，鎖到最緊。尹兆堅說，抵達警署之後，曾經三次向警員表示手臂受傷和心絞痛，但三個鐘之後才獲送上救護車。看守病房的警员将饭盒放在他面前时形容是祭品，自己被扣留时全程被锁上手扣和锁链。本台向警方查询暂时未有回应。巴基斯坦东部一列火车和巴士相撞，最少19人死亡，包括两个小童，另外有多个人受伤。事发在旁遮普省谢克布拉地区，一架巴士驶过一个无人管理的铁路交汇处时，被火车拦腰撞倒。警方说死者都是巴士的乘客，来自一个外省锡克教家庭，他们到一间圣殿朝圣之后，在回家途中遇到意外，火车上没有人死伤，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

我係一個，因為我細個由細到大喉嚨唔好啊，我扁桃腺有事，咁所以醫生又成日叫我一定要食多啲魚，咁屋企人就成日將啲鯇魚啊清蒸完之後咧，你諗下好腥啊，攞啲薑啊豉油都唔俾啊，因為覺得健康啲。撈落啲白飯度，拆咗骨，佢自以為拆咗骨， 跟住好難嘅有時。 係啦，跟住之後仲要成羹咧，你諗下一大個呢、這個叫做湯羹啊，一嘢車落個口度逼我食，咁啊小朋友個口好細個嘅啫嘛，所以搞到我就成日都啃魚骨嘅，唔係魚骨就魚鱗，我一個禮拜至少入急症室一兩次咁樣嘅，跟住自此之後我就恐懼咗啦。而家好啲嘅，我 點解佢哋唔改善下佢哋拆魚骨嘅 方法 係咪？點解唔食魚柳咧？咁 嗰陣時唔興噶嘛， 喂嘢嚟噶，你自己搞 嘅。係啊，鯇魚係最平嘅魚嚟噶啦嘛， 但係鯇魚都粗骨噶咯喎，已經 唔知佢哋點搞出嚟嘅，所以係啊。跟住之後咧，我係有段時間咧，我係直情勁到咧飲湯嘅時候啊，一人打開個湯問我飲唔飲，我聞到我已經知係魚湯嚟，跟住我就話真係唔得咁樣咯。我係有段時間係過分到係嗰個魚有啲人唔識嘅朋友啦，即係啱啱新識嗰啲唔係知咁多嘢嘅話咧，佢將嚿魚夾落我個碗度咧，我成碗白飯係直情唔敢食啊！我驚到，我會擺低。我仲有作呕嘅感覺，而家好啲啦，系啊，就所以創傷到而家三十幾年都仲係咁。 阿 Helen 點睇咧？ 有冇得醫啊 ，Helen？ 我淨係都係逼我繼續食落去， 即係要面 對佢，照食冇事嘅咁樣。 食唔係呢個劑量強唔強咧？ 我諗起另一樣嘢啊，反而即係我雖然我哋講創傷啊，但係頭先你一路形容咧，其實攰形攰聲咧，我哋都。我都闻到条鲩鱼嘅味道啦，我想象到嗰个形态啦，或者我都即系联系翻我自己曾经啃过骨嘅经验啦。 嗱，跟住先，呢个系咪心理辅导其中一环嚟噶？要代入对方的角色，认同对方。 咁呢个试过， 咁都系好正常啫。 我明白你感受噶。 系啦，而系咧，嗱呢个点解我用呢一个讲起咧？就系因为同我哋个感官好有关系。其实咧，我哋大家有冇试过咧？即系感冒发烧啊，或者？有時你鼻塞的時候你吃東西是沒有味道的嘛。所以我成日都叫小朋友做個實驗，你試下捏住個鼻子吃塊薯片，其實沒什麼味道 的。 因為我們的即係所謂嘅味覺咧，其實同我哋嘅嗅覺有關。咁我就會諗啦，咧作為一個小朋友，你嗰個感官其實係好敏感噶嘛。咁又食魚啦，所以你聞到魚湯啊各方面嘅嘢咧，即係等等下山，即係好多嘅解釋咧。而係我哋嘅嗅覺咧，同我哋嘅記憶好相連嘅。所以有時候我哋話咧，嗰啲預防認知障礙啊，以前叫老人痴呆啊嗰啲咧，就成日話，係咪香薰治療好啊？即係我哋唔係咁複雜啦，講到。而是呢你那個即是負面的經驗呢跟你那個感官相扣連啦，而再加上是跟這些即是食啊嗅覺有關係呢，那你深深記住呢，所以呢你是很難被人呃到呢那碗飲那碗魚湯的，即是你沒有人呃到你，因為你實在的一個記憶太強烈。 除了分子料理咯， 即是完全變了另外一件事。 另外我都想跟 Helen 講啊，就是呢我不是說這排好一點的，因為這排有時候魚湯呢我發現我是不開始慢慢地不知道它是魚湯，是因為廚師的手勢好了，還是 味精多了， 還是學你說真的我已經老了，好像老人家那樣 衰退的味覺， 半生瓜開始吃苦瓜了， 是這樣 所以呢個我諗係聯繫翻你嗰、那個即係情緒嘅經歷啦。即係雖然頭先我講美國嗅覺啊，或者感官上，如果係你會記得哇入醫院、一個月啃幾次骨喎，咁呢個唔會係即係家常便飯，覺得好好受噶嘛。咁所以我諗為你嚟講咧，你記得嘅經歷咧，聯繫咗你身體嘅感官咧，就變成好似有個陰影咁樣咯嚇。咁、所以呢個都係個創傷嘅基本嚟㗎，就係、是、你嘅感官應付唔到。啊、即係你個感覺有時即係太過強烈，而你冇辦法應對，你冇理由建立種超能力可以融化啲魚骨噶嘛？你細個嘅時候唔得噶嘛？咁樣 咁我相信咧，其實有好多人都好似我咁咧，即係會唔知點解對一樣嘢會有恐懼啦。咁我而家可唔可以解決㗎？即係我而家會唔會可以嘗試翻食魚㗎？有方法 啊？有咧一啲即係所謂認知行為嘅治療法，有兩種極端嘅。 講到好似老人家咁嗱、啊，認知而家教你認知嘅行為， 認知就是。 又話俾你聽，哦，其實咧，只要你小心去挑選出嚟，即係挑起啲骨咧，咁安全咧冇事嘅。即係第一個最簡單嘅認知啦。第二就係、是，即係你真係好似頭先 Kitty 咁講，係咪真係去到分子料理啊？改變個形態，好似有啲人唔食生蠔、唔食海膽咁，但係原來佢哇，而家冇得去旅行，好想去啦，你就會諗起哇，去到親身日本啊，或即湯即食。原來是不同食法的，即等於其實是改變了那個經歷而已、嗯、所以這個都即 你喝那碗魚湯可能味精濃一點、嗯、或者其實它真的可以劈了聲又不是你小過那種、嗯、那你的經驗慢慢建立呢，其實那個連繫感呢就可以慢慢克服 了、哦、即譬如我怕魚的話，就學你說將魚肉不知道怎樣整成變成那些魚蛋的款式，即總之就不 像魚蛋你吃不吃、啊， 魚蛋我想講咧，白色嗰只咪多啲魚骨嘅，正方形嗰啲啊， 係啊，即係潮州魚蛋， 係啊，嗰啲我都會有陣時會驚，又或者鯪魚球我都會驚嘅，食 啲有骨 係啊，係啦， 但咖喱魚蛋 就 OK, 就 唔驚啦，就知啦、嗯， 所以其實就係一啲好嘅經驗，係 啦， 係 啊，哦，所以如果就驚橙啊嗰啲嘅話，就可能變橙汁啊，係咪？ 或 者變橙啫喱啊嗰啲，佢哋就唔驚橙啊。 我試過有個即係類似個案或者係查詢啦，佢就話佢驚個魚頭。 嗯， 即系佢蒸鱼，你去饮嘅时候咪好大条鱼 咯。咁都系核突噶， 系啊， 有啲惊啲鸡头噶嘛。 系啊，直情系惊到即系会觉得要闪避啊！即系你如果转盘都好啲，转走佢啊，或者即系你攞走佢啊。我谂系真系个负面嘅经历。情感嘅， 但 係 呢款咪冇得有翻啲好嘅經歷咯。咁佢個魚頭係咁樣就咁樣， 我斬咗佢咯， 就冇嚇 斬咗佢，唔好見到咯。 咁即係避開啫，即係冇得克服佢咯。係 去飲你又唔可以即係叫人哋斬咗個頭， 因為成日都講譬如密集恐懼症嗰啲，咪成日見到啲黏縫黏咗鬼咧，就你堅持望住佢三分鐘，你就唔再驚咁樣噶嘛。 睇你冇需要咯，係如果你嫁俾個海鮮大王，咁你要克服食魚嘅經歷。 多谢听众淑芬咁勇敢嘅真情剖白，唔知你有冇同我一样喺淑芬嘅爱情故事当中揾到一丝嘅共鸣呢？爱情嘅世界系冇绝对嘅啱同错嘅，最紧要系你曾经全情投入咁样爱过嘛。应承我啦，抹干啲眼泪，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因为你们每一位都是独一无二的钻石。 余情无谓杂讲，讲多有更尴尬的对我，谁是对与谁是错，定还是对仍是错，通通都不讲。 十二点。 Kitty 茉莉，我开铺啦！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我呢一首歌之前已经解决了这个创伤，儿童的创伤 可以食鱼了，玻璃 是啊， 食到鱼蛋开始了。是 不是，他是一听到我们的辅导心理学家 Helen 跟他说你有机会嫁给海鲜大王啊， 他即刻去西贡、做过这个一日游是吗？即刻 即刻就现在 OK 了。那么 Kitty 你呢？ 我自己就冇乜，暫時未諗到有啲嘢好驚嘅。但係我身邊有朋友咧，最近有一次同佢食飯咧，就發現原來佢就真係好驚嘅。佢驚咩咧？就係、是、氣球啊，就係即係吹波波嗰啲氣球咧，即、就、係、是、生日會嗰啲咧。咁之前同佢行過街嘅時候咧，見到嗰啲鋪頭啊，咩咩樂園咧，咪有啲氣球喺度嘅。佢離遠見到已經好驚㗎啦，即係暈路走。咁佢就話原來細個咧，應該就係、是、即係。突然之间喺身边有啲气球爆咗，啵咁样，咁就吓亲啦。咁自此之后咧，佢望到呢样嘢咧，佢都惊嘅。咁但系最近嗰次食饭咧，明明系冇气球嘅，咁只不过咧系隔篱台人开香槟，又系啵一声。咁佢个反应咧系全场最大嘅，佢系叫嚣嘅，哇咁样。咁可能咧就系因为 开心啊， 佢 等对方开心 系啊，人哋以为系啦，但系其实佢可能咧就系即系 relay 翻嗰个爆气球嘅经历咯。咁其实佢而家都成三十几岁啦，都即系见到气球咧都仲晕路走嘅。咁呢个又有冇得俾翻啲好嘅经验佢咧？ 我覺得睇下即係嗰、那個生活功能嘅影響咯、即係如果你話佢日日夜夜佢做場地佈置、做婚禮或者真係做生日會辦小炒咁、應該冇乜可能即係可以繼續落去啦。你扭波波你都要吹漲佢先得㗎。而睇返如果真係平時其實佢嘅生活上冇乜特別影響嘅，咁還可以嘅。咁但係如果佢第時可能有小朋友啊，或者個小朋友去扭計喎，我想要个气球咁、其实就好尴尬噶嘛。咁、所以我谂其实头先都即系好似我呢个例子咁啦，即系同嗅觉、气味啊、味道有关系。咁而头先啱啱你嗰个气球咧，其实同个声音啦，同埋就系嗰个突如其来嘅一个即系吓亲啊。咁、所以有时我哋咧即系。我之前都講啦，就係你嘅即係俾嘢嚇親，其實你嘅身體會有反應啦，你即時嚇，同埋你會記住咗啦。而有陣時再遇到相同嘅經歷或者類似嘅經歷嘅時候咧，你會記錯咗、就好似你頭先講，明明係一聲香檳咁樣，係啦，即係好似頭先呢一下咁，但係其實佢會去聯想到嘅咧，就係佢可能佢即係清醒翻，佢知啊，其實係開香檳同氣球冇關係，但係就係呢啲突如其來啦。突然間的巨響就連繫翻佢身體的記憶咧，就變成咧，即係好似突然間遇到危險，佢 sense 錯咗咁。如果你兜口兜面話俾佢聽，嗱，而家我哋咧準備開啦，呢支香檳一陣間會卜一聲嘅喎，咁我相信咧佢應該唔會嗌嘅。但係就冇準備之下，冇預警之下，突然間係咁啦，就好似咧我哋成日都講咧，童年嘅傷咧，你身體會記住，就突然間爆發翻出嚟啦。 咁你朋友咪唔可以睇演唱會咯？成日咁多嗰啲爆紙炮。 佢爆紙炮又冇， 因為佢好似阿 Helen 話齋，佢已經預期咗 啦，係啦，但佢就真係行街見到氣球，佢就都好驚。即係譬如隔離有個小朋友攞住個氣球行咁樣咧，咁佢都好驚嘅喎。咁呢個算唔算都？影響生活呢 都我諗都算嘅，因為生活其實都好容易會見到氣球、或者你商場嗰啲宣傳有時都會派啦。 即係譬如有人求婚咁樣，全部都係氣球嚟，咁佢就唔可以參與啦。 咁我覺得佢可以即係有少少練習嘅，如果佢真係想克服。 咁點樣係咁俾啲氣球佢？ 咁又唔好咁誇張，而係可能佢即係真係預告之下，佢知道啊，原來有呢啲聲音嘅。咁其實咁，但係佢要有一個安全嘅距離咯，即係你千祈唔好咧，即係細個咁樣。 样噶嘛，啲男孩子即系会见到你机器球啊，就喺你侧边咧就爆开啦，咁样就咁样都好惊。咁其实就我哋就唔建议系真系吓佢，即系你话诶俾多啲佢啦，系咪所谓嘅暴露疗法咧？即系 exposure 俾多啲佢，其实就唔建议，而反而有一个适当距离啦。因为佢最惊嘅系一个突如其来嘅一个即系爆破嘅声音，咁我哋要慢慢预告，等佢降诶，我哋叫脱敏咯。 我反而我突然之间谂就系、是，咦咁其实可能我哋喺不经意嘅情况底下咧，为人哋带嚟咗呢一个嘅儿童创伤都唔定喎。因为我细个翻幼稚园嘅时候咧，其实系我好记得有个游戏咧，系大家绑住一个气球喺只脚嗰度 踩波波， 系啦，大家就追住嚟踩，咁系一个即系游乐堂嘅一个玩耍嚟噶嘛。咁但系原来有啲人系因为一下咁嘅声而令到佢之后三十几年都咁惊气球嘅。咁其实老师系冇预计过噶嘛，即系咪呢一啲创伤好多时候就系 predict 到嘅咧？ 我相信系我哋形容个创伤，即系其实所谓有定义嘅话咧，就系一个感受上，而你嗰一刻你真系冇能力去 handle 嘅，即系诶、哎、我都唔知点处理，作为一个小朋友无端端只脚好似爆炸咁样，嗰、那个声音系，同埋你又要俾人踩噶嘛，我反而唔系惊个气球，我惊俾人踩多啲，有啲就我惊我对白鞋俾人踩烂啊，或唔系踩污糟啊，即系有啲人唔同嘅担心，但系我觉得最紧要系我哋面对呢啲嘅即系所谓嘅担心啊、恐惧嘅时候，我哋点样喺成长当中慢慢去克服咯？系咯。 沉默四散到命运里不可见的藏在。前腰暗沙，分离是布满面目发灰。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话咁快十一点新闻翻到嚟咧，依然都有敏感时刻。今日咧，我哋嘅环节咧就系心理食堂，请嚟嘅嘉宾咧依然都系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注册辅导心理学家郭善行 Helen。 Hello， 不如我哋抱首歌咯。有一個 melody， 每一次唱 出嚟係咪？ 或者錄咗佢， 吸一啖氣先再踢佢出。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我係 Helen 咁樣。 咁啊，今日 Helen 咧同我哋講咧兒童創傷。咁頭先十一點鐘之前咧，莫莉同埋我咧都分享咗一啲即係細個時候遇過一啲經歷，令到咧即係大個時候對於某一啲嘅事物咧都有啲恐懼。 我覺得我幾勁嘅， 係 我冇嘅， 你冇嘅， 你都係冇嘅，同我 Kitty 一樣。 冇噶，可能我克服咗啦，但我就反而真系有啲問題想問啊 Helen 請教一下啦，即係譬如頭先我哋講下氣球咁樣啦，有啊 Kitty 有個 friend 佢話好即係害怕氣球嘅，咁我哋假設咧佢梗係以前細個啊有人喺攞氣球嚟嚇佢啊咁樣，甚至有啲遊戲啊嚇綁個氣球喺啲小朋友度踩啊咁樣，咁但係點解有啲人怕，有啲人又唔怕咧？呢個係應該係咪特定嘅經歷，而且那個經歷都係。未必是 pleasant 的。 我想同埋小朋友是剛才我哋讲嗰个预告啦，又或者之后发生咗有冇人同佢解说咯、即係如果佢话俾佢听哦係啊真係话俾佢听咦气球系咁样嘅，即係嗰、那个嗰、那个结构系点啊，构造系点啊，我真系会爆，所以我哋又唔可以吹咁大啦，又或者我哋小心啲玩啦，咁佢慢慢就会，即係如果你细个你拥有过一个气球你知道㗎嘛，你唔想佢走㗎嘛啲气、除非佢话氢气啊嗰啲咁样，咁即係唔好讲到咁复杂先啦，但係你会去同個小朋友好多嘅交流，好多嘅溝通噶嘛。咁但係如果你佢俾個波嚇親，可能你淨係同佢講：喂，咁渣啊，氣球都驚，咁小事。即係最怕就係呢句啦，咁小事。咁為佢嚟講，佢真係覺得嚇、我成個人震曬，我彈起咗。你話俾我聽咁小事，咁、一路為佢嚟講就冇一個解說，即係到底跟住落去面對呢啲事情咁要點樣面對咧？即係佢可能係會唔會俾人取笑啦？又或者其實佢自己好驚，就扮到唔驚咁樣。咁我覺得即係當然氣球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啦。但係其實有時我哋話真正嘅一啲童年創傷咧，即真係咩事件都有，即係喺屋企發生啊，喺學校啊，即係家人嘅問題啊，或者係一啲人際關係啊、欺凌嘅問題啊，即係可能俾人改花名，我哋覺得好小事啦。你高啊叫矮仔啦，矮啊叫高佬啦，咁樣，即係哎呀慣㗎啦咁樣。但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要睇翻個關係，有時不打不相識嘅，即係可能講兩句佢就會即係復和翻，但係有時即係一啲嘅即係童年嘅創傷係冇人處理，即係我覺得個重點就係冇人同佢哋即係善後啊呢、這個。 咁我想問一下，如果當我哋又唔係一個專家啦，但係譬如我哋身邊真係有朋友咧遇到呢啲嘅創傷嘅時候，就好似 Helen 話齋，喂你咁矮㗎，喂矮仔咁嗰啲，即係但係我哋冇理由會咁樣再繼續去二次創傷佢㗎嘛。咁我哋又 可以我哋真係有㗎，但係係 啦， 自首名嘅時候 係啦，就繼續講。咁我想問一下，如果身為身邊佢嘅朋友嘅話，我哋一開頭應該點樣開解佢、安慰佢或者令佢冇咁受傷咧？係咪就好似你頭先？見到我咁，哇、食魚我都有共鳴啊！即係要代入翻落去咧。 我諗即係如果你話朋友圈子就簡單啲嘅，即係關係都決定一齊嘅。即係人嗰、那個如果我哋有一個連係感，有一個安全感嘅時候咧，其實呢啲創傷係可以被治癒嘅、即係因為令佢第一啦，連結咗嘅時候冷靜啲啦。 理性嘅區域翻翻嚟啦，唔使即係一路驚嚇一路驚嚇。咁可能人哋會安慰佢啊，其實我細個都驚噶，又或者我都同你有一個咁嘅經歷，或者我都類似聽過呢啲事件。咁起碼人哋會放心啦。哎，原來 you are not alone 嘅，即係你唔係 證明佢唔係異類，同埋係嘛？ 係啊，所以個連繫感好重要嘅，係啊。 咁但係兒童創傷嚟講咧，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就遇到一啲我哋冇諗過遇到嘅事情而受傷啦。但係基本上最多見到或者我哋聽到最多嘅兒童創傷係邊部分啊？ 我諗咧呢個好簡單講翻一個即係九十年代嘅一個故事啊。呢個故事咧就係嚟自美國啦一班嘅無論係兒科醫生啊或者其他嘅醫生嘅團隊啊。咁咧佢哋就揾咗啲嘅保險公司咧去做一個實驗。咁呢個實驗咧就係訪問翻人哋。哎，你細個有冇經歷啲咩創傷啊？咁包括係啲咩咧？可能係真係一啲肢體上嘅虐待啦，即係真係家庭上啊，或者家庭暴力啊，係啦，俾人打，或者係啲身體上嘅疏忽啊，情感上嘅疏忽啦，即係唔理佢，或者錫曬邊個，或者真係嚴重啲嘅咧，可能真係父母有一啲精神病患啊、坐監啊、心理疾患啊，或者家暴啊、飲酒啊、離婚啊、死亡啊等等等等。咁我走去問當年嘅即係嗰一班嘅即係被訪嘅對象啦，咁佢個研究都好廣大嘅，即係佢有成17,000人問過，咁啊問完就發覺咧，咦，原來頭先我講嗰啲嘅種種嘅一啲我哋叫負面嘅童年經歷咧，三個人之中咧就有一個至少有即係有一分，三個人之中有兩個咧就至少有一分，咁即係話咧六成嘅人咧原來至少會經歷其中一樣，咁佢就發覺原來係常態嚟嘅。 但係 Helen， 我想問譬如頭先你講到我當即係屋企人離婚咁樣啦，咁其實可能好多人屋企人都有離婚 嘅 喎， 離婚率都一半嘅差唔多。 對等唔等於即係佢就有一個創傷咧，又未必嘅喎，係嘛？ 嗱，我哋賣個關子先，大家都問既然六成的人都經歷過，咁有咩問題呢？咁再發現咧，就係原來每八個人咧就曾經有四項或以上，即係佢有一系列嘅問題問嗰啲嘅受眾啦。咁慢慢再發現咧，佢記唔記得頭先我講係同保險公司去做噶嘛？咁保險公司最大嘅保險通常賣咩？就係醫療啦。咁佢就同嗰啲人嘅身體健康咧，就去做一個嘅報告，發現咧。越是多一些童年负面经历的人呢，他大个患病的机会呢是大大提升。包括啲心血管疾病啦、癌症啦、抑郁症啦，或者甚至他即是真是我哋话抑郁症严重起嚟嘅时候他想自杀嘅意图啦、等等。咁就发觉原来你童年嘅创伤呢確實唔可以忽視嘅，因為原來同你嘅身體嘅關係係即係健康係好大嘅關係咯。 分不清楚吗？ 还是得益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再没人终怪你吧，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欢过，谁敢再叹奈何，成为你密友我，人间都不太多，任你打上个什么都有效果，以功报国，不敢寄厚望能吻你，以国家愿能过我，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谈判中只敢逼你施舍这个，何必怨我不破，无人归之过，别怪就气绝都过，若再想消费我，尽快输 咁我哋今日咧就系讲呢一个童年嘅创伤咧，即系其实咧我哋嘅身体真系好诚实，而且系好好记性嘅，就会记得咁啊。咁啊，譬如啊，见过个即系气球，咁我梗系觉得好靓啊，好开心啊！突然间啪一声，又有声效啦，吓我啦。同埋其实心理上都系一种幻灭嚟嘅，本来好靓嘅，突然间啪一声就会冇噶咯。 系，同埋嗰个即系吓到你嗰个嘅效果咧，令到你咧失去咗一啲咧分析嘅能力。或者是理性表达的能力，因为你吓一吓的时候呢，有时我们说个声音声画同步声音画面有没有问题呢，就是其实令他记得了。但是呢有时你吓到目定口呆的时候呢，就是作文的四字成语出返晒嚟啦。而是呢你唔讲唔到嘢嘅。即係你個機制咧，呢個亦都係我哋即係好近年研究一啲腦神經科學嘅時候，就發覺，有一個創傷啦，你有一個視覺嘅接收啦，有一個聲音嘅接收啦，然後咧你好大嘅程度咧，有陣時咧係會令到你嘅語言區域咧會 block 咗，會停咗嘅。講乜嘢咧？咁而係你慢慢即係一路嚇一路嚇嘅時候咧，令你個分析嘅能力都會弱咗。就係好似頭先我講，你聽嘅其實唔係氣球嘅，你被嚇嘅係氣球嘅聲音，但係你有其他嘅聲音掩蓋咗或者相類似嘅時候咧，你就喪失咗嗰個分析場景嗰個能力。咁變咗，所以我哋就係頭先就係講緊嗰個童年逆境嗰個嘅問題，其實我哋就要好即係細心研究，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課題，而係我真係好想人人都知道啊嚇呢樣嘢。 即係嗰啲成日啲阿爸阿媽可能會覺得冇乜所謂啦，食啊我知啊，膠油水啊，即係好彩我 成日話要浸一兩次佢哋。係 好彩我細佬冇嬲我啫，因為有一次去泳池，咁我又唔係識少少油啦，但係佢好怕水啊嘛，跟住我真係劈咗佢喺度，但我見佢真係好驚，咁我就抱翻住佢。但是有機會出意外啦，同埋佢真係會好驚，不過而家佢都識有咁但係係咪真係 点讲咧？ 要翻以前个创伤去咗文旦度。 唔系，而家我创伤系我伤害咗人， 成人去造成。 系我造成人嘅。咁但系嗰啲成功去克服创伤嗰啲人，可能会令到啲父母覺得創傷唔係咁緊要嘅、哦， 所以我覺得都係嘅，大家係好輕視咗即係呢個創傷嘅話題啦。即係頭先我講嗰個研究，其實已經係1990几年啊，90年代做嘅。但我即係近年喺香港，就算做自己做好多輔導工作啊，或者創傷治療嘅工作咧，就係發覺都冇乜人知嘅、哦。原來大家都淨係識講話即係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但係唔知道咧，你心靈嘅傷咧，其實你身體會記住，所以我會覺得即係由細去理解嘅時候，其實可以同時間讓更多嘅父母啦，或者係即係大家都會重視啊。原來呢啲我哋所謂即係稍後我哋即係之後再有機會可以再上嚟講有關於即係嗰個我哋叫做頭先講嘅一個first childhood experience， 即係個童年嘅逆境啦，或者童年嘅一個負面嘅經歷，點樣影響你嘅身心健康咯？ 係， 但其實呢一啲創傷，即係可能係細個時候一下嘅時候就造成嘅啦嘛，但係佢帶俾你嘅影響係好長遠嘅嘛。咁到你 aware 到，唔得喎，影響到我生活嘅時候，咁去到求助，咁有冇話普遍嚟講，頭先你提到有一啲都幾嚴重嘅 case 啦、譬如可能係abuse 啊，或者係被欺凌啊等等啦，呢啲需要花幾多功夫、時間、精神去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克服到咧？ 所以有時我哋話即係去講創傷一個好重要嘅過程咧，就係、是、又係我哋成日講嘅幾個 R 啦，即係你要去認識咗佢先啦，即係理解創傷係乜嘢，咁然後你就要辨認創傷啦，跟住就再慢慢去即係去回應啦。原來我可以用第二個回應，即係去食呢去飲啲碗魚湯嘅，或者去應對嗰個場景，然後慢慢咧就將呢一個創傷咧慢慢去即係復原、或者我哋講真係去到療愈。嘅工作 喂，咁男人咧，佢哋通常唔認噶嘛， 就好似 就好似你話第一樣嘢，即係你要係recognize 嗰樣嗰個創傷嘛。但係啲男冇事嘅，冇事嘅咁樣噶。咁佢哋係咪比較少啲求助，就然後就將佢哋嘅秘密嚇隱藏咧？ 相對心理治療、心理輔導嚟講，即係男性嘅求助者同女性嘅求助者嘅比例都真係低啲嘅，即係男仔去求助，係啦，或者佢會覺得呢啲嘢即係我哋文化當中男子漢流血不流淚啊，咁會唔會即係我承認我有創傷即係示弱啊？咁呢啲我諗都係一啲禁忌或者我哋約定俗成咗嘅一啲誤解咯，係啊，所以其實頭先個數字都反映好多喎，六成嘅人個個都可能曾經經歷過一樣，咁係即係每個人都有，你700万人，你除即係六成嘅人都曾經有經歷咁樣。 喂，咁作為父母咧，其實都係應該一個把關者啦，因為小朋友出生啊，咁父母係佢最接近佢哋嘅守護天使啊，或者佢保鏢咯。嗱，講一個日常嘅例子啊，如果小朋友跌親，佢自己跑跌親。咁有啲父母咧就即刻行埋去啦，哎呀咩啊咁樣 打個地下，跟住 係啊，呢啲就可以開一個 topic， 係啊，賴地啊，我最中意講係 啦。咁有一啲咧就唔理佢咁樣。咁如果今日即今日我哋講完創傷呢樣嘢咧，咁你譬如如果你覺得會 suggest 啲咩俾父母做咧？我哋打個電話喺唔啱你嘅地下人，定係由佢咧？ 我諗嗱，當然如果真係危險，你梗係即刻去拯救佢啦，呢個好合理嘅反應啦，不容置疑啦。而我諗其實如果觀察小朋友咧，即係我哋成日都提一個字咧，就係 pause。停顿，我停一停顿，我唔系暂停，停晒唔理佢，而系睇一睇，再去 observe， 即系去观察，佢发生咩事咧？利用我哋嘅感官去留意一下，如果冇受伤嘅时候，点样去帮到佢自己去起身咧？或者去俾个扶一扶佢都合理嘅，咁而唔需要好夸张嘅反应，而令到个小朋友记得，其实我本身唔惊嘅，不过见到阿妈咁惊咧，我就学到原来我系识惊嘅。 哇！即係做家長都幾難啊，係嘛？即係你唔係好理佢，你又驚佢又創傷，你理得佢太多，又好似過分保護，跟住仲嚇到佢都驚埋。 咁其實都要睇埋個小朋友嘅反應嘅，即係如果佢跌親嘅時候，有啲小朋友係比較點講啊？ 堅強 啲嘅，其實我冇事嘅，有啲真係佢真係喊得好勁嘅， 你已經喊緊， 你又唔可以能就完全不理。不過咧，今日即係講完呢一個兒童或者係童年創傷之後咧。 我都開始有少少擔心。我一陣放工之後，我一定要翻屋企問一問我兩個女。喂，我阿媽之前有冇俾個創傷你哋？唔該，你哋而家講啦，快快脆脆 去填下， 快快脆脆搞掂啊！ 分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真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偏执的家伙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浩浩的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冰冷的拉杆刚刚总要地在这开放四方茂目的古董说他们的时光相近，我想上辈子是否是教育过你。喧嚣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白天是我全家不想等待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要求制裁制定港区国安法的官员。法案将会转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决定是否签署成为法律。特区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敦促美国国会立即停止干预特区内部事务，又说完全不能接受法案和所谓的制裁，强调不会阻吓到特区政府，只会损害两地关系和利益。声明说，美国立法机关以人权、民主和自治为借口，通过一系列针对香港特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法律，公然违反国与国之间的义务和尊重，强调就国家安全立法是任何国家的中央管辖权范围，认为美国立法机关显示出双重标准，对此深表遗憾，敦促美方采取负责任行动，避免采取影响金融机构正常运作的措施，中央和特区政府在有需要时会采取反制。警方回复本台查询时证实，一共向十名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被捕人士抽取其 DNA 样本。警方表示，在7月1日拘捕十名人士，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0和21条，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在调查期间，警方根据警队条例 59C2A 条，向该十名被捕人士抽取 DNA 样本。又協助被捕人士的義務律師質疑，警方根本無需透過檢取 DNA 證明被捕人藏有涉嫌違法的物品，認為做法是沒有必要和不合比例。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表示，正在研究對香港實施額外的措施，包括移民措施，但他未有交代詳情。加拿大政府又宣布暫停與香港之間實行的引渡條約。外长双鹏飞发表声明，禁止出口敏感军事物品到香港。另外，会对出口到香港敏感商品采取同出口到中国的相同标准。英国政府宣布，由7月10日起，来自59个国家或地区的旅客入境英格兰时，无需再检疫14日。被列入名单的包括港澳台、澳纽、法国、 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南韩、西班牙、越南等。美国、加拿大和葡萄牙未被列入名单之上，意味来自这些国家的旅客入境英格兰之后仍然要自我隔离14日。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或带来长期后遗症。一些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不想这些成为你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立即戒烟。想知多些戒烟资讯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8。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雅妍，今年17岁，3岁开始学笛，在6岁的时候荣获正三一音乐学院最高荣誉奖状，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得奖者。在2019年，26岁之龄，我获得学校音乐节公开组别柏斯音乐吹管及敲击乐奖学金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敏感时刻咧都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啦。咁今日我哋继续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长 Anna 同我哋倾偈嘅。Hello Anna。 Hello， 大家好。你好啊 ，Kitty。 你好啊 ，Anna。 系。 系咁啊，记得咧上两个礼拜咧，我哋都系讲紧同一个题目嘅，就系讲咧，即系进入婚姻之后唔同嘅阶段。夫妻之间咧面对一啲性嘅挑战啦，咁我哋曾经讲过，即系啱啱结咗婚之后就进入呢个蜜月期，咁其实蜜月期咧都未必一定系冇问题嘅，反而可能即系啱啱磨合啊，或者进入呢个新嘅关系咧，都可能会面对好多问题嘅。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咗过咗呢个 stage one 啦，去到 stage two。稍微叫做穩定翻啲啦，但係咧又可能因為即係又有咗小朋友嘅關係， 朋友啊， 係啦，咁又有另外一啲壓力。咁今日我哋第三個階段其實點樣叫佢咧？ 嗱，咁咧我哋第二階段咧就話有即係啱啱可能有小朋友，即係初生小朋友啊，然後有啲姻親關係要慢慢調適磨合啊，或者係經濟嘅問題啊，或者係啲婚外情嘅問題嚇。咁去到第三個階段咧，我哋叫做如果去到第三階段，好似已經大家嘅關係又再穩定一啲啦，即係。婚姻叫做开始迈进一个成熟期咁样嗬，咁咧呢个阶段咧，我哋话咧，佢哋系准备紧即系。后第四阶段的情况似乎大家嗰个嘅为互相嗰个嘅承诺啊，咁都好似几好，同埋两个人咧开始有啲夫妇嗰个嘅我哋叫 boundary， 即系夫妇嘅形成咧，好似而家就少少趋向成熟嘅阶段咁样。咁喺呢个阶段嘅时候咧，通常咧就系话其实大家咧都会互相相对嚟讲，可能互相了解多咗啊，或者系认清大家优点缺点，或者相处嘅时候有咩以前唔知道嘅，都会知道多咗。咁但系呢个时候情感上有时就会觉得可能有啲就会话好似闷闷地啊，咁然之后咧就可能发觉大家原来咧即系以前咧拍拖啊初期都会觉得你就下我就下你，咁其实可能嗰个个人嗰、那个虽然耐咗，但系佢嘅个人性又更加强咗，即 系 可能冇咁觉得，所以就因为大家嘅关系已经稳定咧，就各自有自我嘅。表現又會更加多啲啦， 自我就出翻嚟啦， 又會多咗嗬。同埋呢個溝通當然就唔係只係即係以前初初嘅時候一種激情 啊，纯粹情感，咁可能多咗个人情绪或者系一个知性上嘅互相嘅分享，都会多咗嘅喺呢个阶段吓。 嗯嗯。 咁当然咧，就系话嗰个矛盾开始就假设过咗姻亲嗰啲关系，或者小朋友个臭小朋友嗰个关系慢慢稳定，去到就反而系于个人自己嗰个互相。一个人的需求啊，那种的冲突会多了的。 是。 或者慢慢去想想我在婚姻里面的需要是什么啊，我的渴望在婚姻里面得到什么东西，互相就开始每个人自己那部分出来的时候呢，在婚姻当中就会多了去想在当中那个的要求和得罪是怎样。 嗯，就是突然之间抛很多问题给自己。嗯，因为之前可能有些共同的目标，就譬如臭小朋友啊等等呢，就未必将自己内心一些的问题就拿出来想，是不是？现在个人得闲了，仔女又大了。那怎么算呢？会多数有些什么情况出现是找你们去求助呢？ 嗱，呢个时候咧，当然即系因为我哋话第三阶段慢慢咧，都算系有机会咧，已经去到中年，尤其咧啲小朋友可能已经大咧，咁反而冇一定成日喺身边。咁其实咧，如果好的话咧，我哋都好经常听嘅 empty nest， 即系一个空巢期啊。啲小朋友咧已经大咗嘅时候，咁得翻两公婆相对时间反而多咗啦。咁但系咧，佢对于对方嘅互动方面咧，亦都会各自嘅要求，可能亦都会更加敏感。咁我哋发觉咧，有啲个案咧。就是因为年纪开始大的时候呢，那个性的功能呢其实就慢慢会趋向呢，比如中后年期即都有些更年期可能会面对的情形啦，那个欲求会低了一些啦，或者是男性当中譬如40岁以上啊，我们的研究都会说大概偶然都会遇到一些勃起功能障碍，很自然的事。那但是如果呢，你想想我们的性教育呢，可能如果没有做得全面一些的话呢，一般人都会觉得哎呀，如果他咁上下年纪齁，加上如果有机会我哋以前讲过有病痛嗰啲呢，有糖尿有高血压心脏病嗰啲，可能佢嗰个嘅性嘅功能呢会即係起码勃起功能嗰度呢会有所退化㗎嘛。咁如果佢又觉得呢样嘢好紧要嘅，即係男性嘅雄风嘅象征，偶然有一啲唔能够勃起嘅状况，男性可能好紧张下，就觉得哎呀咪唔得啦咁样齁。咁呢但係有啲女性又亦都敏感啦，哎呀如果自己嘅先生假设嚟 check 清楚个身体有冇咩病患，觉得个先生如果成日都系咁样样个状态，可能就会觉得咧，会唔会系对方有一啲包二奶嘅情况啊？ 有外遇系嘛？对我冇 晒兴趣，系咪？系啊？系咪？系咪？即系我而家系冇咩吸引力啊？咁一方面就会咁啦。如果啲女性嗰个要求咧，即系性嘅欲望仍然都存在，有啲就会咁样谂嘅。 系。 咁但系有啲女性就唔系，即系生完仔女之后咧，就会觉得。根本我都冇晒性欲嘅，佢就情愿个老公唔好掂佢，就渴求咧，即系老公最好都唔好有啲欲望啦，咁样吓。咁所以两个极端都会呈现咯。 哦，啊、即系一系咧就如果是但一边，总之嗰个性唔协调啦，系嘛？即系去到嗰个年纪嘅时候。无论是生理又好或者心理又好，刚才你讲的可能女士心理就觉得不需要啦，我都完成了生仔的任务了。咁但是如果譬如生理上可能男性就会不知道会不会即是人到中年遇到一些性的障碍呢，咁样咁呢一啲问题就会令到佢哋个关系可能就有影响啦。 是啊，那个性方面不协调呢，大家都会有啲怀疑啦，或者是觉得未能够满足啊，即就算感情唔系都觉得个生活未能够满足咁样吓。咁头先讲过系两类，咁另外一类就当然即系话，佢觉得初初同个先生可能好激情啊，好喜欢啊，咁慢慢之后咧，佢可能会觉得，佢女性真系觉得冇咗嗰种兴趣喺度都得嘅，吓、啊，咁佢所以觉得就唔知点样好啦，因为可能对方仍然都觉得系有呢个渴求，咁嗰啲女性通常都自己会疑惑噶，因为佢觉得点解我初初系好有要求，而家我冇呢种要求咧，佢都想自己有翻嘅，有啲系，有啲就即使系咁就唔想自己有啲咁嘅欲望，有啲就会觉得点解我以前咁激情，而家就好似冇咗激情，佢想有翻，咁都会嚟求助嘅。 但呢个算唔算系即系以阿 Anna 你睇过咁多 case 嚟讲，都系一个必经嘅阶段咧，因为好多人都讲噶嘛，即系你结咗婚。一段时间甚至过埋个稳定期啦，小朋友都大啲啦，咁其实可能你哋嘅关系已经维持咗十几廿年，咁由一个激情嘅感觉慢慢演变成为亲人嘅感觉，其实系咪都算系一定会经历嘅咧？ 可能经常咧，如果我哋唔花啲功夫去经营嘅话咧，有机会就变咗系咁样。 咁樣嘅歷程啦，但係其實咧當然有方法令到係會繼續有親密感，好開心咁樣嘅。 哦，都有方法去令到嗰種感覺翻翻嚟。 係啊，係啊，絕對可以噶。 咁我哋聽一首歌翻嚟就問下 Anna 啦，到底即係如果夫妻好似進入咗呢一個所講嘅穩定期之後，非常之穩定嘅啲時期， 好似屋企人咁啊， 係啦，好似親人咁啦。咁到底冇咗嗰種火花啊sparkle 嘅感覺，咁點樣可以揾得翻呢？ 好啊。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如月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复，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莫怨恨谁人可恶。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定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个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Can we say I love you， 多变了甜品似苦，巧妙地化掉这点苦，即使要蒙着我嘴，更大声欢呼，全凭我有个位的照顾。 啦，咁啊继续同 Anna 倾偈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啊，当一对夫妻进入咗一个非常之稳定嘅阶段，即系可能结咗婚十年又好，或者十年以上又好，连仔女都大晒啦，咁佢哋又会即系进入咗另外一种嘅关系，即系有另外一种感觉啦。会唔会啊变咗亲人咁样对住对方咧，又冇乜性嘅冲动啊，或者会觉得唉、哎、就好闷啊咁样？咁其实 Anna 系咪都有啲方法可以去到即系令到大家重获嗰种重点爱火嘅咧？ 系啊，嗱，咁其实咧，人体好奇妙噶，我哋都永远要记住自己嘅身体咧，其实系除咗系你嘅思想谂嘅系点之外，当然会受到啲荷尔蒙嘅影响啊，身体慢慢长，即系跟住年纪嘅时候会有一啲嘅各类嘅退化，呢啲系自然嘅现象，系咪啊？咁就算话系后生都好啦，如果拍拖初期有激情，我哋都知道系有几种荷尔蒙喺度，即系作怪，令到我哋有激情嘅情感。咁但系因为当你拍拖耐咗，慢慢两三年到啦，系咪？记得就系慢慢啲化学嗰个荷尔蒙咧，就会开始唔同咗啦。咁我哋通常咧个案嚟到有呢啲情形嘅时候咧，因为佢哋系好困惑期，即系嗱，有啲有个协调得到，佢哋唔会嚟求助啦，系咪？如果嚟求助，梗系觉得点解？譬如女性嚟就觉得，哎呀，我而家咁嘅形势，即系佢都觉得佢真系冇咗嗰种欲望，但系咧佢对即系发觉先生可能已经有婚外情，但系佢自己都觉得佢对啲新鲜嘅对象可能有一种感觉，但系佢咧又冇办法喺一个婚姻当中做得到，于是乎想 keep 个婚姻，人哋都觉得佢系模范夫妇，但系咧其实两个人就好痛苦咁样样吓，咁就算先生佢有婚外情，佢都个女士个太太都可能觉得都无话可说咁样样啦，因为佢自己觉得喺性方面佢都唔能满足到丈夫嘛，咁呢啲个案咧嚟到，我哋初期都当然系做一啲基本嘅性知识嘅教育噶。我记得有一个嘅太太咧，佢就真系即系第一嚟次嚟已经喊到不得了，即系话佢已经有两个女啊，然之后咧就好苦于自己冇咗嗰种感觉，咁又唔想夹硬去，咁但系佢又好想挽救婚姻啊，同埋都仲系想同先生一齐啊咁样吓。 但系呢个 case 啊 ，Anna 佢先生有冇话即系生理上有障碍嘅先？ 冇啊，先生冇啊，先生都有婚外情啊，而呢个太太亦都知道啊，系啊。只不过先生虽然婚外情咧，先生讲到明话咧，其实佢都想 keep 呢个婚姻。佢话但系即系，当然第一次净系太太嚟，后嚟个先生都肯嚟嘅，因为佢话佢都认真想 keep 翻个婚姻。只不过系佢冇办法，觉得喺性方面咧，太太唔能够满足佢啊，咁佢就觉得好难过啊，但系又冇办法咁样啦。咁后嚟就。即系第一，我哋同个太太都当然讲翻俾佢知啲基本嘅，即系我哋会同佢做一个性历史嘅记录，即系同佢高呼一次，回顾一下其实佢嗰啲激情系咩情形会有咯。咁而佢自己亦都分享到自己过去拍拖几次嘅时候，都系头头嗰阵时有激情，一发展到个关系慢慢就冇。咁但系啲人一般唔会睇啲理论，我哋咪将呢个理论讲俾佢听，话系嗰啲荷尔蒙嘅作用啊，等佢意识得到咧，初期激情系呢啲多巴胺啊，同埋嗰啲食。正常上腺素或者半肌元胺的作用，咁到两三年慢慢自然消退咧，咁两个人变咗一个系真系一种依附感啊，亲人感，但系我哋就话俾佢听咯，咁如果佢哋 keep 住有嗰种渴望嘅时候，嗰啲行动照样都系咁 sweet 嘅，照样系煲汤又好，接星星又好，照样系温柔都好啦，即系唔好变苦啦，咁同埋照样多啲咧系爱护都好咧，即系让性摆喺两，如果两公婆感情好，我哋都会。即是提醒他你将性摆在你生活中比较重要的位置先。咁然之后即经常呢惯性可能都有个 practice, 大家互相用身体去表达爱意啊，唔好留意即係好似真係家人咁样呢，因为佢有做呢啲爱抚同埋有性高潮的话呢，就自然就会多咗安多芬同埋呢加下素同埋催产素呢，我哋就让佢知呢啲嘢係佢可以努力经验之后创造出嚟。咁大家嗰个亲密感又会强返一啲呢，佢哋又会自然觉得呢感情又会好咗。咁通常呢个我觉得有个女性呢，我就叫佢先同自己了解自己身体 body 咁多啲，咁叫佢去爱锡自己啊，拥抱自己，咁甚至乎有时摸下自己嘅手嘅时候，用唔同嘅情感去爱，即系抚摸自己，等佢感受到咧嗰个两个人嘅互动，点样系用爱嗰、那个。 即好似翻译咗个爱咧，用身体嘅爱抚嚟表达爱嘅时候咧，嗰种感觉系点样？咁我似嗰个女性系好感动嘅，佢自己话去做练习啊，慢慢去 touch 自己多啲。佢翻嚟就话：哎呀，我原来我个身体系冇死到噶。 系。 同埋咧，佢喊住同我讲话：原来我咧仍然都可以用身体去让自己感到快乐，同埋系取悦我喜欢嘅人啦。佢觉得自己系好 powerful 咯，忽然间。 嗯，但系我想问 Anna， 即系头先你讲到呢个 case 咧，咁嗰个女士嚟到求助啦，咁啊先生有婚外情啦，咁就喺性嗰方面唔能够即系叫做满足到啦，咁呢个女士翻去做嘅练习，一开头系自己 系啊，佢自己练习，佢好似系出 trip 咧去边度，因为佢都系啲商业嘅人啦，咁然之后佢可能自己静心，即系系做一啲冥想啊，谂下自己对身体点样去爱护自己啊，咁佢话佢自己睇到自己身体都有啲感动，原来我系可以轻轻抚摸自己个手，咁样去 touch 自己，当爱锡自己，好似爱锡个 B B 咁啊！即 系 佢关顾自己，用个心去珍惜自己个身体，同埋去拥抱翻自己咧。其实佢自己对自己都有种感觉同埋感动啊！ 哦，呢个我有啲明白。咁可能咧就系因为佢嚟揾你，你话佢已经喊晒啦嘛，咁、我就当佢已经系一个即系。破碎了个心都破碎了、 啊啊啊、 所以其实在、做一些、叫做有效去维系那个夫妻关系的一些实际行动之前、可能他要即黐翻好自己破碎了个心先，是不是？ 是啦，没错没错， 自己是啦，定翻啲，即系自己会感觉到自己都是即系 可以被 爱，被爱锡 嘅，自己可以爱翻自己先，系。咁然后佢翻去咧，我记得佢后嚟带埋先生嚟，佢先生直情好惊讶，佢话。我太太咁多年都冇试过 initiate 嗰、那个，即系提出要有一个性嘅活动啊。 系， 佢太太竟然会向我主动提出同我亲热啊。 系， 咁个先生就好感动，佢 amazing。咁然之后佢哋就即系觉得大家关系可以翻翻嚟，佢都唔需要有婚外情啊咁样啦、啊、吓、啊。其实个女仔本身外表都变埋嘅，即系第一次嚟啊，披头散发啦，好残啊，即系又唔打扮。后屘嚟嘅时候，哇，你见到佢化晒妆，即系整整齐齐。我最记得佢系戴住一个橙色嘅大耳环。咁样即系有所唔同，成个人好似哇 ，the life 即系个 the life coming back 咁样嘅感觉。 但系我想问 Anna 有冇知道点样？因为你话佢哋其实本身之前都即系拍拖啊，或者啱啱结婚都有、有呢啲热恋嘅感觉噶嘛。咁啊之后就生咗两个女啦。到底系喺边一下，即系会令到呢个关系唔再话个女方提出要有性嘅生活啦？咁男士又觉得好闷啊咁样。 系啊系啊系。头先我哋讲过啦，因为大家如果随住自己嘅身体嘅发嗰、那个荷尔蒙个控制而去咧，其实好自然嘅，两三年就消退。其实头嗰半年都开始消退啦，去到三年简直就冇乜嘢啦。个个都系头嗰几年就好激情嘅吓，咁所以咧，其实系因为消退加埋生活有好多其他嘅琐碎事互相嘅互动咧，慢慢就流于生活琐碎咯。咁我哋同一个作家咧 ，Dr. Patricia 啦，写嘅两本书，第一本就系讲有啲激情嘅荷尔蒙，第二本就系讲紧 hot monogamy 激情的一夫一妻，佢就系讲翻人有咩方法做翻。你有那些激情荷尔蒙的时候会做的事，其实两个人那个的即情感和性的生活都可以被活化咯、 所以就是说当那个、即身体的荷尔蒙慢慢、即那个激情荷尔蒙减退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要由得它即顺其自然，是吧？跟着可能慢慢就会演变成刚才所说的情况啦。 没错、 好啊、今晚呢，麻烦 Anna 啦，跟我们分享了、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谈过 啦。下次再 见。好 ，thank you， 唔该 啦，拜拜。